中国非洲猪瘟疫情延烧，农委会主委林聪贤今天指出，在台北市南门市场经建寄卖的金华火腿已经启动跨部会查缉走私中国肉品。非洲猪瘟感染快，猪只死亡率100%，又没有疫苗可以预防。8月3号，国际组织正式公布中国大陆感染非洲猪瘟之后，疫情一路从东北扩展到华中，逼近华南。农委会与卫福部到市面上稽查的时候，竟然在南门市场看到金华火腿，摊商说是有人寄卖，显示还有民众夹带进来。加上南韩也在水饺用的猪肉当中验到了非洲猪瘟病毒，农委会立即启动严格查缉，对象包含传统市场。至于南门市场发现的金华火腿，如果确认是从中国大陆进来，带入国内的人不仅罚钱，还有刑责。台北农产运销公司总经理吴英宁和台北市政府近来为了第一市场改建屡屡针锋相对。农委会主委林聪贤今天指出，双方站在不同的考量点上，意见不同是件好事，重点在于如何有效协调。他也认为吴英宁必须到议会备询。林聪贤指出，市场改建，吴英宁站在整个事业营运，包括了盘商、农民，还有直销系统；市府站在整体，包括了都市交通跟资产营运开发。陈景俊身为北农董事长，又是台北市的副市长，算是双方的沟通平台，由他协调应该畅通无阻才对。那我会负责监督辅导，也会持续协调。林聪贤还提到，以吴英宁平常在议会、在市政府会议的表现来看，如果排除政治因素和考量，吴英宁在执行这些工作上合乎当一个总经理必要的任务承担。至于吴英宁拒绝到议会备询，林聪贤认为，既然政府也有投资，到民意机关接受大家监督就是必要，他觉得吴英宁该去议会。科技大厂英业达指控曾任电脑事业群全球营运事业处桃园制造中心代理处长江颖范、上海六厂测试二部部长朱俊豪以及桃园制造中心测试工程处一名工程师，涉嫌带着英业达伺服器制程核心技术跳槽竞争对手人保电脑。尽管三人否认犯罪，但是台北地检署今天还是依涉嫌违反营业秘密法提起公诉。北检指出，江颖范去年跳槽人保之后，陆续也有员工跟着离职。英业达清查内部电磁资料，发现建制成本高达54亿的伺服器制程机密外流。检调人员搜索了涉案人住处，并且查扣个人电脑和手机，发现江颖范还在英业达任职期间，就将应该保密的英业达核心技术资料先寄送到私人电子邮件信箱，再辗转泄露给他人。三人坦承以电子邮件传送伺服器制程资料，但是否认违反营业秘密法。检察官认为，三人都和英业达签有保密条款，他们外传的资料也是英业达的营业秘密，今天依法提起公诉。巴西下个月总统大选，目前民调呼声最高的自由社会党候选人波索纳洛今天拜票的时候，腹部给人刺刀刺伤，伤及肠道。医疗人员透露，伤势严重，差点没命，幸好立即手术缝合，已经没有大碍，只是至少需要住院7到10天，伤势可能需要2个月才会复原。行刺嫌犯当场由波索纳洛的支持者制服，他供称没有加入任何政党，就是与波索纳洛理念不合才刺伤对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下跌77点，来到10846点，成交金额1487亿。日本日经指数现在下跌186点，22301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11点，2275点。中国上证指数上涨1点，2693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30点，8293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03点，2687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18点，3129点。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中午暂收30.773元兑换一美元，台币升值2.9分，成交金额4亿美元。日元110.55兑一美元，欧元兑换1.1622美元。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北部地区、南投及西半部山区和宜兰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 三花的好，穿过就知道。半个世纪以来，三花总是默默耕耘，

1996， 差一点。 不要这场际遇，不要问我结局，心里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早就合二为一，迟迟不能相信这感觉像自己和自己分离，和信誓旦旦的爱情在哪里。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你说你的心不再温热如昔，从哪里开始，从哪里失去。我一言难尽，忍不住伤心，衡量不出爱或不爱之间的距离。隐隐约约中明白你的决定，不敢勉强你，只好为难自己，我为难我自己。 第一次猜1988，第二次猜1996，这个猜法的概念是， 第一次是直觉，第二次是用脑子想了一下。 你就用脑子，用你自己的青春岁月判断，是不是？ 啊哈。 今天的那年我18为你送上的是，因为我觉得前几次这应该说靠近这几次那年我18，我们做好像都蛮新的。 嗯。 所以想说是时候我们把时光倒回一点，今天为您送上1995年的那年我18。1995年18的话，就等于是送给1977年出生的你。 哦， 今年您已经 18岁了。 我为难我自己。 但我在下第一首那年我18的时候，就想说不对啊。啊，后天你结婚，不是应该偷渡一下你的婚礼歌单吗？ 我的婚礼歌单？ 对啊，你有婚礼歌单吗？就是你进场啊，或是什么时候的歌这样？还是那个是不能事先透露出来的？ 是我还没排啦。是我还没排，对不起啊。 还是你要用今天那年我18的歌单进场？我一言难尽。 用一言难尽，虽然是符合心境，但也不能这么大辣辣吧。 1977年出生的你，18岁的时候听的是一言难尽吗？听的是味道吗？ 今天晚上的星星很少。不知道他们跑哪去了，赤裸裸的天空，星星多寂寥。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和你身上的味道。我想念你的吻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记忆中曾被爱。 如果婚礼进场是一言难尽，然后下一首又播了辛晓琪的味道，我只能说这一对新人是非常的前卫啊， 是念旧 啊、念旧念旧、 下一首是旧爱还是最美。来宾请掌声鼓励鼓励。 是同一年的歌吗？ 今天晚上的心事很少，我知道这样算好不赤裸裸的寂寞朝着心头绕，我以为伤心可以很少，我以为我能过得很好，谁知道一想你思念苦药，无处可逃。想念你 阵子呢在脸书，然后就突然很多人都在分享自己记忆中的味道、 哦、 然后我就想说那么巧，因为有时候脸书你如果文章很大段，它就只会截取前面嘛、嗯，然后所以如果我们没有点开到最后，不会比如说什么它会有 hashtag 它的厂商是什么、嗯嗯嗯、它的记录是什么，我想说怎么那么多人都突然怀念起自己小时候的味道，莫名其妙。 所以其实是某一个厂商的一个行销活动嘛， 对对对，它大力业配，它刚好就请到很多会一直浮现在我脸书的 人， 就很巧那个族群就对了、嗯、然后每个人都在想说啊，如果我想到我小时候的味道，我记得刘轩哥他是在讲臭豆腐的味道吗、 啊、 我有点不记得了，因为我看了太多个了。 我有很喜欢的味道。 什么？ 就是那种福 利乳香。 不是，福利社。 福利社什么味道？ 尤其是那种就是全联的前身的那一种，现在有一些宝雅也会有这种味道。 是冷气很冷的味道吗？也 不是冷气很冷，就是加上一些可能沐浴乳的箱子，然后配合纸箱传出来那种，就一大堆货品，然后量贩的味道。反正我很喜欢那个味道， 好妙哦！那是什么？我去，比如说全联走到那个沐浴区，或是那个什么卫生纸区， 但是现在已经不是每一家全联都有了、 啊， 就是那个是很特定，就突然，我现在知道是在大安森林公园附近那家宝雅，那家很大，然后那个一走下地下室就有那个味道，所以一闻到我就会开心， 心情很好， 快乐。 我可以马上说出我讨厌的味道 是什么？ 就是国小就是蒸饭香的味道， 哦、蒸饭香， 蒸饭香味道真的是很 不舒服。 然后中午就全班就强制必须一定要闻， 嗯， 因为它开始蒸汽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噗。 1995年的时候，我不知道辛晓琪喜欢这个味道，到了2018年的时候，我才知道 他喜欢什么味道。 他喜欢小鲜肉的味道。我们已坚持太久，是否你没有把握而有所保留？我却为你放弃了自我，是否我给你太快，给你太多，心甘情愿犯下的错？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对你再坏，对你再好，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逃。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情再深也不能改变些什么，情再浓也不能解开。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爱那么重，爱那么痛，给我再多勇气也没有用。对你再坏，对你再好，这一切再也不能阻止你逃。爱那么重，爱那么痛，对我再多承诺也只是空。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如果太苦把我忘掉，一颗心只求你真正的明了。 启贤的爱那么重，我以为今天的那年我十八会对就是年纪比较稍长一点的人可能更有共鸣、嗯、 我不晓得你首首都是 K 歌金曲哎、欸， 这些你都没有听过？ 就是是听过，但是我就是没有像你歌词记得那么熟。 你小时候不是跟我一样是电视儿童吗？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辛晓琪那时候上电视节目，主持人访问他们什么、欸？ 访问他什么？ 然后他们还有演短剧，然后就是拿味道开玩笑。然后那个时候就是也是巫启贤95年的时候，巫启贤就是这些歌超级当红的时候。然后到了97、98年的时候，因为工作证的问题，他突然就唰在台湾， 工作证你都记得？ 台湾电视圈当中就完完全全销声匿迹了一阵子。然后之后呢，这个证办完以后回来，他已经不是以歌手的身份，他已经当主持人了。 你记得好清楚哦。嗯。你也可以出一本那个、欸，之前秀哥出的那本是什么？ 哦，你说就是娱乐大事记这种。 对。今天那年我18，为你送上1995年的歌曲。 人寂寞情烦，一遍一遍。天空画着长长。 这首歌曲王静文，《天空》。 你的天空可有悬着想的雨，你的天空可会有冷的月，放逐在世界寂寞占据一夜一夜，天空藏着深深的思念。我们天空何时才能整一片？ 爱是这样，让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可

些事情让我被感动，望着你突然一阵心痛，一次又一次任那感情放纵，你的脆弱让我走不开，你的依赖所以我存在，想着你还是想到心痛，期待我做的将来你都会懂，有一天真祝福，有一天但愿我还在你记忆中。 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我是心痛的马克。 一次又一次任那感情放纵，你的脆弱让我走不开，你的依赖所以我存在，想着你还是想到心痛，期待我做的将来你都会懂，有一天真 这首歌曲呢是来自于陈洁仪的心痛，今天为你送上的是那年我十八，为你播送1995年的歌曲，送给1977年出生的你，看看你听听你18岁在听什么歌，怎么这么哀伤的歌，要是这首失恋了还得了。 Kitchen 陈洁仪是我第一个追的，就是第一个去参加现场实体活动追星的 歌手。你说见面会、签名会哦？ 签唱会。 天哪！ 那个时候他发行，我真的哎是，他发行那张专辑，我突然忘记了专辑 名称。那你是一个人去吗？是跟你同学去？ 跟同学啊。 然后你们两个刚好都喜欢他。 那时候还没有说喜欢不喜欢，那时候就是一个有活动去参加的。 那个活动是会上台握手签名这样吗？ 没有，以前是没有跟你什么签名握手， 就在台下看他。 因为以前人太多了，不像现在根本就是要签名跟还没有人要上去。对啊，以前那个活动一办了以后就是人山人海，根本就没有机会挤到前面去， 就是远远的这样。 对啊，但是还是会很努力的在就是往前走啦。对啊， 好可爱哦。 我和你早已没有回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是否能再多爱一天，能再多看一眼，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无情无爱，此生又何必？ 今天明是说那年我十八，为什么有种在星期二的青春之歌的感觉？ 是啊。 谁在乎我的心里有多苦？谁在意我的明天去何处？这条路究竟多少崎岖，多少坎坷途？我和你早已没有回头路。我的爱藏不住，任凭世界无情的摆布，我不怕痛，不怕输，只怕是再多努力也无助。 来吧，大家一起。 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终究已注定。 为什么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的表情都这么苦啊？你刚刚表情苦到一个极限呢。 伤会少一点。如果说一切都是天意，一切都是命运，谁也逃不离。 这首歌曲来自于刘德华，天意。欢迎你平常可以加入我们哥哥妹妹有意思，谢谢的。 哎，刚刚那几个和弦很酷哎！ 你赶快把你那个你刚刚说那些 真的很好听 ，Oh my God！ 到星期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哥哥妹妹有意思在这边陪着你，欢迎你可以在各个地方收听我们，或是最方便的就是下载飞碟联盟 APP， 随时随地的可以加入我们，然后也欢迎你可以到我们的脸书，到我们的 IG 按个赞，按个追踪哦，好棒的。 我是欧马克， 我是 广播女神 玛丽的象牙塔， IG 你可以搜寻 mark_orange或是 Mary in Tower， 广播女神。 凌晨2点半，你还在我身旁，关上电话，我不想和谁再多说话，爱着你的我认真听你说的每句话，凌晨2点半，你不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你说你想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 你什么意思？刚刚一播这首歌的时候，因为从一路下来首首歌欧马克都热唱，然后他说啊，这首比较没感觉啦，就把耳机拿下来，一到副歌你情不自禁的又跟着唱了。 不是，你不能挑这种八点档片尾曲啊。我就想要逼爆。 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 歌曲呢是来自于张信哲的《宽容》，是不是那个年代主打歌？还是只是巧合啊？就是两个字的比较容易中 哦， 天意啊，味道啊，宽容啊， 当年度可能是这样子， 啊 对 啊，简洁易懂， 在我身旁，讨厌自己，为何还要这样的牵挂？爱着你的我，无法隐瞒自己对你的想法。 要找个宽厚的肩膀，问自己带你到什么地方，看着明天，告诉我你不会紧张，跟着我海角和天涯。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港湾，谢谢你陪我到任何地方，你的宽容还有我温柔的包容，没有泪的夜晚是天堂。我说我想要找个避风的 声音就是会随着年纪有所改变，但我觉得二十几年过了，阿哲哥的他的歌声都没有变啊， 嗯， 好可怕、哦， 很厉害。 张信哲的《宽容》说到那一年流行了二字头的歌名，嗯、那年我十八，1995年，这首歌也是两个字，一共只有两个字，来自于林忆莲的《伤痕》。

完整的阵容，一步接一步，一代接一代，陪伴您努力打拼。Fuso 坚持连续26年销售冠军的信念，与您一起运转，深耕台湾。Fuso Heroes， 台湾 Heroes， 总代理台湾戴姆勒亚洲商车，总经销裕益汽车。Fuso Hero 风云英雄榜全民共选开跑了，快上网搜寻 Fuso Hero 来参选，投一票赢大奖。 干嘛？ Choco TV 韩剧、台剧、陆剧、综艺、电影，通通免费看。 我早就知道啦！ 啊， 又怎么了？ 今天有最新一集陆剧《惹上冷殿下》更新，好期待哦！ 赶快去下载 Choco TV。 大家都去 Mahi Mahi 的家啦！ 纳洛安大酒店探访 Mahi Mahi 知性之旅，带您畅游海岸线，认识台东海洋之星鬼头刀的故乡。台东亲子旅游好去处，赶快来订房！畅游台东，首选纳洛安集团，订房专线0800-239-888。 你说爱就爱吧，要勇敢的表达，哪来的那么多废话？ 抛下一切的有口难言。勇敢地将心意表达出来吧，今年夏天许如云陪你一起大声告白，不要废话，爱就爱吧。 Sony Music 飞碟首选强打新，9月10号起登场的是 Hush。 我甚至还在琢磨自己耳中，如果换句话说，我该说什么，爱你的字典里有没有这个理由。 我是周慧，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中秋节三天连假，高工局今天宣布，9月22号到24号凌晨0点到5点国道免收费。秋节连假前一天与后一天，9月21号和25号上午6点到下午3点，国道5号全线暂停收费。这是国道首度推出连假前一天和后一天白天免收费，主要希望民众可以调整行驶国五的时间，免得总是深陷假日必定塞车的困境。彰化县卫生局今天证实，园林市大同国中最近接连3名学生分别出现了发烧症状，登革热快筛都呈阳性。3名学生不同年级，住家也不在附近，明显不是互相传染，但在校园同一户外区域活动，判定校园登革热群聚感染。大同国中校园今天开始管制进出，暂时不对外开放。环保局下午也对校园和学校4周400公尺范围内全面喷药消毒。卫生局已经将3名学生抽血的检体送到卫福部疾管署和其他县市群聚检体的病毒株比对。在台湾，病媒蚊分为嘉义县布袋镇以北是白线斑蚊，以南是埃及斑蚊，两者的登革热临床病征不一样。白线斑蚊叮咬不会明显高烧出疹，所以比较容易忽视。燕子台风肆虐，日本关西机场国际航班仍然停飞。交通部观光局最新统计，目前延后返台旅行团25团，旅客982人，取消行程的旅行团47团，旅客1194人，共计2176人。另外，北海道新千岁机场受强震影响，国际线停飞。两大国际航空公司长荣、华航取消今天札幌航班。长荣中午也公布了改退票办法，9月6号到9号的飞机，在9月23号之前都可以申请退票或者是改票。若改定9月23号前，长荣或丽荣相同行程舱等航班免收价差和手续费，退票也可免手续费。 如果机票可使用效期已到，可在到期日后展延14天。若机票透过旅行社购买，就要联系原开票旅行社办理。要是旅客持有的是免费或者是折扣机票，不在退换票范围内。美国总统川普亲自打电话给《华尔街日报》专栏作家弗利曼，言谈当中难掩他对美日贸易条件的不满，还透露日本将是美国下一个贸易战目标。弗利曼指出，双方在交谈过程当中，川普提到了美日两国关系良好，不过一旦美国告诉日本还有多少钱要付的时候，这样的良好关系便会结束。美国官方统计到今年7月，美日贸易逆差 400.85 亿美元，大约台币 1.2 兆，这项数据和以前相比已经减少。2017年两国逆差 688.75 亿美元，五年前的逆差超过730亿美元。日本日经指数今天收盘下跌180点，来到22307点。南韩综合指数收盘下跌6点，2281点。中国上证指数现在上涨9点，2701点。深圳成分股指数下跌5点，8319点。香港恒生指数下跌12点，26962点。新加坡海峡商报指数下跌12点，3135点。台北股市收盘下跌77点 ,10846 点，成交金额1487亿。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现在 30.772 元兑换1美元，台币升值3分，日元 110.60 兑1美元，欧元兑换 1.1639 美元。世界羽球球后戴资颖结束亚运之后，还将参加日本公开赛、中国公开赛以及台北公开赛，为了避免连续出赛太累，缺席9月下旬的南韩公开赛。按照世界羽球联盟今年的新制度，戴资颖可能面临1000美元，大约台币31000块钱的罚款。世羽联今年取消超级系列赛，变成世界巡回赛，所有赛事分为六个级别，男女单打世界排名前15名，双打前10名的选手一年至少要打12站的巡回赛，除了参加第一级到第三级所有赛事，第四级的赛事至少4站。戴资颖今年在第四级的赛事参加过马来西亚大师赛，还有印尼大师赛，之前缺席了印度、泰国还有新加坡公开赛，如今不打南韩公开赛，第四级的赛事只剩下香港公开赛。 中勤快返家，美丽庄园，大基地，大视野，丰富会馆，努力工作，回家享受东区好生活，内科男软新精英，新复发，祝你成家。南港后花园自备50万起，买2+1房，新复发庄园2880-6888，美丽落成，完美的家在新复发。 哇，小熊， 哎， 你换新车啦，而且整个人也焕然一新，难道你中乐透了吗？ 不是啦，是我找到一份好工作，年收入啊已经是过去的好几倍，同时还拥有多张专业证照，当然就越来越帅气咯。 这么好啊，我也好想跟你一样，拜托你快点告诉我。 当然没问题，远雄人寿针对我们这样有抱负的年轻人提供高额的专案奖金，让我们拥有稳定的高收入，还提供一系列的专业训练及最优质的商品，帮助我们快速成功，不但能保障每个家庭，又能成就自己。 哇，真的是太棒了。 嗯，哎，妹妹、 啊、 快和我一起加入远雄人寿吧。 嗯，我现在就想加入远雄人寿。 让我们一起在远雄人寿创业成功，一起成为远雄保险企业家。 富足之路从远雄开始， 跟着职人深入巷弄，挖掘私房景点，与在地艺术家享受桃园人文风情，跟着感觉走进田野，与公共艺术相见欢。2018桃园地景艺术节9月14至30号在杨梅富冈中立老街西河清塘园区，邀您一起玩转艺术，体验旅行的乐趣。桃园魅力风情尽在2018桃园地景艺术节。以上广告由桃园市政府文化局提供。 我是柯志腾。 哥哥妹妹有意思。 嗯，这样错了吧？ 没错啊，欢迎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Saturday, why do I feel so lost today? 明出太阳，但怎么有雨滴落在我的眉间？真希望这是错觉，闭上眼就看不见，睁开眼时间就能踮起脚尖绕一个圈。 3:10，欢迎你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你好，我是马克。 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又到了星期五，那我们就要进行的是我们的电影单元， 我们的诚实预告片时间。 来自娃娃魏如萱的晒伤。那本周呢，我有两部电影可以跟大家分享。哦、那我们要诚实预告先呢，还是诚实心得先呢？ 我先诚实预告一下好了，因为其实本周呢，就是打开以后要上映的电影很多，但是看了以后呢，就会 让你怦然心动的却很少。 对，又前面几部的时候是真的是。边看预告在打哈欠呢，预告是要剪最精华的部分。 我刚有瞄到你在打哈欠，我觉得有点哀伤。 让我狂打呵欠，然后所以是没有很推荐。然后有一些是他们虽然拍得很认真，但是不知为何，其中就是那几个画面好像又看出了一些趣味感来。 趣味感是称赞吧？ 不是哦。 就是有一点点好，譬如说有一部片叫做《失控警戒》，然后《失控警戒》的失呢是尸体的尸，它其实就是 Walking Dead 嘛，就是僵尸片，然后就是变活尸了。那这个故事很简单，就要去找出一个科学家在那个失控区当中，然后一样有封锁隔离区，可是人类隔离区已经快要被灭掉，因为这僵尸太多了，对，必须要找到那个科学家，找到那个博士，他是唯一可以拯救人类的人这样子。所以呢，你可以看到那个大场面，就是活尸大举进攻什么。 它是慢活尸还是快活尸？ 快慢都有。看，可是你知道你要调度，就是你在场面调度临时演员的时候，这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因为临时演员都有自己的灵魂。 我要当一个 成功的，对，因为他们想要演戏，他们不是为了当灵演，他们都是希望可以 有一片天， 对，可以就是能够有多少画面就要多少画面，所以他那个活尸进攻的几个画面看起来都会有一点像是哦，是不是 Michael Jackson 那部 Thriller 的感觉，就是他们要跳舞啊，对，怪怪的。另外呢，还有一部呢是High and Low 热血街头，电影版 跳舞的吗？ 听起来很像，对不对？ 对啊， 我还以为说他是那个，就是要打去练武士打。他们的热血街头是真的是在争取一个地区的他们有五个帮派，就是 Sword 是剑嘛，就是英文单字的剑，就是有 S 帮派、W 帮派、O 帮派、R 帮派跟 D 帮派这样子。然后他们要争取一个地方的那个控制权，所以他们就在街头，他们打来打去，基本上就是一个这样的故事。然后他们还是续集电影这样子， 这是现代的电影吗 ？Yes，Yes，Yes、啊。Yes, 好莱坞片吗？ 日本片。 连续两部被轻描淡写的带过了， 因为热血街头它其实 热血街头听起来好不日本片的名字哦， 它是 Exile 的 Hero 所策划的一个大型的娱乐节目这样子，那它把它翻拍成电影版，里面就跟刚刚那个活尸片有一样的道理嘛，就是你在里面呢，其实这些街头的混混们，他们是要逞凶斗狠，他们是要打架的，可你也看到，就是在场面掉 小混混小演员， 又觉得哦，是 Michael Jackson 另外一部嘛，Bad， 对不对？ 哦，所以你把这两部放在一起讲， 对，这两部一起讲，一部呢就是在讲这个活尸电影的，活尸电影叫做《失控警戒》，就是， 你要不要回家就是把这两部片预告就是拿来 剪在一起， 然后 跟 Michael Jackson 剪在一起， 配上音乐， 然后是《失控警戒》是 Michael Jackson Thriller， 然后呢High and Low 热血街头电影版就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這樣。 你这样要带回去看预告片的人情何以堪？他可能已经被影响了。 对啊，就看完以后觉得，没错， 就是这个样子， 就是这样。 何必含义自信？别逃避，别逃避，别逃避。你要什么？我 请问，我刚刚是看到你又打了一个哈欠吗？ 哦，不好意思， 又打了一个哈欠，又看了一部预告。 不要因为我把帽子戴高高，就要唱蛋堡的歌。本周有一部国片叫做《山的那一边》， 中央山脉的那一边吗？ 山的那一边，他在讲，他的立意，我觉得他的 idea 是很好，他是要讲山林盗采，就是山老鼠这件事情，然后他把它包装成一个喜剧，然后其中呢也有一些浪漫的 情愫在其中，就是他跟他的女朋友然后一起上山去，然后上山去呢他就是要偷木头啦，这样子。可是在这一个过程当中呢，就是遇到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然后呢这个小老鼠又遇到了大老鼠，就小咖遇到大咖，对，发生了一个一些很奇妙的趣事，这样，但 然后又把它串在一起，这样。 对对对对，啊，你在，因为它的定调，它的基调是喜剧嘛，所以其实喜剧你在看那个喜剧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你在看预告片的时候，它让你笑不笑得出来。如果预告片笑得出来的话，你才值得进戏院去看。 说到笑不笑得出来，之前我们不是对于《危机总动员》这一部就大笑不停吗？它最近好像在一些平台它已经开始上了， 哦，是哦， 可以看了， 就是你预告因为是剪最精华，所以如果他让你笑出来，你才有进去看的空间。但也很有可能你进去看以后发现说，哦，他好看都已经剪在预告里面，但至少那个预告是好看的。如果一部喜剧片它的预告都让你笑不出来的话，那其实就是可以再想 想。你刚刚是不是隐喻了一些事情在里面？ 我没有没有没有，就是大家如果想要去看的话，就可以。喜剧片的话，就可以先看看它的预告。我的意思是这样， 山的那一端 啊，是那一边 哦，山山的那一边，还有什么电影呢？ 还有一部谍报片，然后这部片呢，就是它的 title 蛮有趣的。他说这是在台湾取景的韩国电影。对，是在台湾取景韩国电影，叫做《北风》，在讲南北韩的故事，是一部间谍电影。 它是在台湾取景。 对对对，可是你在那个预告片当中，你的确可以看到那个看起来好像就是，比如说我们会经过一些很传统的小市场，比如古亭那边，就是我们经过那个会拉铁门的那一种， 像黄昏市场那样。 对，然后或是一些餐厅、一些合菜馆的那种氛围，的确是看起来 蛮 熟悉的。然后再讲间谍故事嘛，就是，北韩已经有核武啦，然后他在里面就是运筹帷幄，到底要我要为了我的国家，我的国家到底是要为了北韩，还是要为了是南韩，还是这也是一个很少人会懂的梗，全台湾不过可能 不超过300人，不超过200人会懂，整个那 不止台湾，整个世界在75亿人当中， 可能 只有200人跟你有共鸣，而且这200人又不是全部都在听哥哥妹妹有意 思。那他刚刚可能就听完这部电影，有点感觉发出几个音阶嘛。志堂再加上了洪佩瑜的舞伴，话说你是不是要去看《私刑教育二》？ 我还没看啊，还没打算。怎么了？为什么突然问我？ 我只是有一些小道消息传出你要去看《私刑教育二》。 可是他的剧情走向并不是一个很政治正确，跟我很 你有很仔细看过他故事内容了？ 他的故事就是我觉得这世界上就有点像死亡笔记本嘛。我觉得世界上有些不公不义，然后我自己很强，我 要 把人全杀掉。 对， 这种想法很恐怖哎。 阿斯行教育一不就是这样子吗？ 对啊。本周呢，有一部电影呢，是外语片，叫做《与神同行的少年》。 哦， 他故意取《与神同行》这样子。《与神同行的少年》是说，就是他这个年轻人主角呢，他有一些问题，就毒瘾嘛，然后就被送到，这跟我们上礼拜讲的那一部有点像。就被送到一个山上的一个修道院，然后里面就是戒断、 哦、超杀女那一部这样。 对、嗯、可是呢这个他是就是男生女生都分开了，然后你就是没有烟啊，没有毒啊，没有酒啊，没有女色啊，没有异性啊、然后就在里面呢你只能很认真的虔诚的祷告，跟就是把所有的精力花在劳动上面这样子。然后一开始呢上去以后就后来就撑不下去，太烦了、他就 逃下山，他想逃下山、逃下山的时候呢就遇到一户人家，然后这个人家的女生就跟他说，你撑不下去了，你是不是要逃走？我要告诉你，就是你待在那边是你人生唯一的希望这样子。所以就是这部电影他在探讨的是究竟已经染上毒瘾的人、或者说我们不要讲毒好，我们说已经上瘾的人、有没有办法再重拾人生的乐趣，会回到正轨 当中。 对，然后在看预告片的时候还不知道他的剧情是怎么发展的，那我就先不要讲说，因为他的文字剧情已经有写出了一个蛮大的爆点，所以他最后呢就是这个与神同行的少年为什么跟神有关，大家可以就是这是一部小品，可以让你想想人生。既然呢提到了神，我们就来再介绍这一部，就是 跟神有关的吗？ 跟神有关的，我还没有看他的预告片，我直接因为他是鬼片，我想直接跳过他。 你现在应该比较大胆啦，这鬼片叫做 鬼修女。That's right。 欸，鬼修女在捷运站有一些海报是 蛮恐怖的， 乍看这样转头看到是会觉得毛毛的。 他呢就是《丽婴宅》跟《丽婴宅续集二》的导演温子仁，然后再做一个就是恐怖片，而且跟《丽婴宅二》是有相关的。在《丽婴宅二》里面有吓坏过，如果你有看过的话，它里面就有一个鬼修女这样子。好，那这一次的这个话题呢，还是一样在教堂，然后呢，在一个与世隔绝的修道院当中，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她自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罗马天主教梵蒂冈就派出了一个神父跟一个刚入教见习修女，他们来调查这个事件。可是这个神父呢，他背后有一个很悲惨的过去。然后这两个人呢，在调查的过程中，他们就遇到了邪恶的力量，甚至要让他们失去他们自己的信仰，还有灵魂跟生命。 看来嘴巴是会喷出一些东西，蝗虫之类的。 恐怖。 日本国民天团，南方之星。成军40周年，屹立不摇的乐坛地位。1998到2018，经典热唱超级金曲。公信榜唯一双周冠军，本年度最畅销专辑。

全世界谁请听你，我们听你，欢迎你继续回来，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玛丽， 嗨，我是马克。 上个段落呢，你提到了鬼修女，就让我想到了这一班。我其中要分享的一部呢，就是我看了鬼片，之前在我们的城市预告片也有提过这部片，叫做 吓到串的哟， 叫做《鬼病院》，然后是韩国电影，就是主要是一群年轻人他们在搞直播，然后他们直播呢，就是那我们要去一间医院里面直播，因为那医院里面就是传说。有什么失火啊，然后院长自杀啊，然后很多人死在里面啊，然后传说院长那道门就是那个门锁住的，任何企图想要开那个门的人都会出事，根本没有人开过那一扇门，就算你逃出来那些人都疯了，像绝命终结战一样住到神经病院，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他们就是要自杀，他们就是要去死。然后这个团队呢就看中了这个，就是他要冲那个浏览量，冲那个点阅， 所以就去这个大家都不敢挑战的禁忌之地。 然后呢，我记得因为那时候这部片我们在介绍的时候就有听众说很可怕，然后后来我看到中二君跟强强也都去看了这部鬼病院，他们也都说近期看到觉得 最恐怖， 最可怕，那个氛围营造得很好。那一天我就看到他在上架了， 哦，这么快， 半夜，我就一个人看了。我真的很久没有被吓到，真的是 叫妈妈。 对，因为 妈不来， 因为妈正在睡觉，如果妈突然起床，我就被她吓死，我也是揍她，谁准你出生。因为这部电影我觉得最可怕的是它的氛围是慢慢堆叠的，其实前面不可怕，它就告诉你一群人， 就是我要直播啦，我要点击率啦， 我要直播，然后那时候我还有点怕像恶夜丛林，因为很多直播，很多 GoPro 镜头，其实我有点 晕， 但看到最后呢，它的氛围是慢慢叠上去的，你会觉得越来越毛，他也不是用音效在吓你，他不会蹦蹦，他从来都没有，他都是一些很奇怪，就是你会觉得就是坐立难安，你就真的觉得好不舒服，就想说你到底现在要干嘛，要出来了没，到底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后面当然有一些很可怕，因为前面他的气氛就是不停的叠上去，所以他后面有一些很荒谬，可能跟鬼有连结特写的时候，以前你看到那些特写，比如说我今天坐在这边，你突然给我看预告片看特写，我会觉得很好笑， 应该会笑出来。 对对对，那时候你笑不出来。我那时候看我家地上的沙发啊、毯子啊， 不敢看， 对， 不敢看， 很可怕。然后我看完的时候就想说，就在我要 谁陪我睡觉？我一个人睡双人床，好孤单。 我要去看一些综艺节目开心一下，然后就故意转一些日本台，就故意想要放松。当天晚上我都真的大做噩梦，我就真的是梦到就是鬼入梦，然后就是他在我身边，然后用力的就是手掌抓住我的脚踝，然后我就被吓醒，吓醒那一瞬间我真的觉得有人抓住我的脚，然后我就动也不动，想说 怎么办， 这个片真的是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爱被吓死的话， 爱真正恐怖的恐怖片 在秒针又画了一圈，这时刻我想起你了，总醒着到愿意睡着，这时刻总觉得天一亮就好了，在随时可能以为孤单而清醒的时刻，我却 从醒着到愿意睡着，来自于刘明湘。 本周呢，就刚刚在看预告片的时候，就是让我第一部醒过来的，叫做《我们的五十次初吻》。对 ，Fifty First Kisses。像这个剧情呢，在看预告片的时候，我觉得这好像哦，就后来就发现，没错，它的确是一部改编，就是改编《我的失忆女友》啦。我之前是朱尔·巴利摩跟亚当·山德勒演的。那《我的失忆女友》是什么？大家还记得吗？就是 他每天醒来都会忘记事情。 对对对对对，因为车祸的关系，反正就是他的脑受到受伤这样子，所以每一天都是新的一天。你就算昨天呢，已经跟他打过招呼了，然后明天再看到他就是一个新的人。 是， 昨天你就算跟他亲嘴了，明天看到他还是一个新的人，昨天跟他上床了，明天看到还是一个新的人。然后呢，甚至很夸张，是昨天你睡在他旁边了， 他醒 过来，他会 尖叫，嗯，对，就是很可怕。那怎么办呢？就是如果我已经喜欢上了这个女孩，可是她每天都会忘记我，嗯，所以就是变成在我的失忆女友当中叫做 50 first dates， 就是每一天都要当一次新的约会，嗯，你要想尽办法去引起她的注意，嗯，然后每天都要设计就是相遇的桥段这样子。嗯，那同样的把它翻拍成日片了之后呢？男主角的设定呢，也是就是他本来是一个花花公子，嗯，他也是很容易忘记人家名字了，可是他的忘记的名字是因为就是 他玩过太多人了， 对，每个女生都会主动接近他，所以他就会把女生名字叫错这样子，嗯。可是有一天他在快餐店里面，哦，取景在夏威夷欧胡岛，嗯嗯，非常漂亮。然后呢，就看到了长泽雅美，嗯，对，女主角， 哦，长泽雅美是失忆的女主角， 对，女主角是长泽雅美。然后看到以后就被电到了，电到以后呢，第一天就是过完了以后。非常非常开心。第二天又到快餐店，因为他每天到快餐店会看到他，嗯，然后在快餐店就要跟他打招呼，就长泽雅美就起身大叫变态，然后就走了。嗯，所以他才知道说，哦，原来他有这样的病症，那就他要努力的试图去一直一直的， 居然愿意为了一个失忆的女生收山， 没错，就是要一直一直的，就是他把约会改成了亲吻，就是他每次，所以你可以期待，就是每一天他可能最后都是会啾啾，嗯，然后长泽雅美都会说：“天啊，这真的是一个太浪漫、太梦幻的初吻了。”每一天他都是他的初吻，每一天，天啊，这个初吻实在是太棒！每一天， 这个男的好幸运哦。 啊，幸运吗？ 因为长泽雅美很美啦，我是现在单纯就那个演员的外形来想， 长泽雅美真的很美哦。男主角是山田孝之， 哎呦， 嗯哼，但因为是 勇者， 对，是勇者，嗯，但因为是日本的改编，所以你可以期待，就是他会把那个滤镜跟他的剧情都调 得 更不现实一些，对，更浪漫一些， 梦幻， 更梦幻一些。如果你想要看一些比较实际一点的爱情电影的话，我蛮推荐这一部的。虽然我还没有看过实际上的就是电影，嗯，但是光看预告的感觉，然后还有我相信他的挑片，嗯，就是 Joaquin Phoenix， 嗯，那个乔昆菲尼克斯， 他是 云端情人的男主角，啊，嗯，对。然后这部片呢叫做《笑话人生》，他呢是改编自真实故事，是一个美国的一个漫画家，嗯，然后呢这个漫画家呢，他原本他不是漫画家，原本他就是一个风流男子，就爱讲低级笑话，嗯，然后热爱酒精，嗯，然后可是有一天呢，他酒精他喝到懵了以后，他以时速140公里撞上了电线杆，从此半身不遂。哼，半身不遂之后呢，他就觉得天啊，就是我人生就是 没了 啊！就他原本就是一个花花公子，哎，每天这样乱搞这样子，好啊，现在也没得搞啦，嗯。然后怎么办呢？就变成就是动都动不了。 不会是请了一个看护之后，那个看护走进他的生命，改变他的人生，然后他还带看护到处去玩，最后他决定要去安乐死，希望他过个好的人生吧。 那是另外一部电影，那是另外一部电影。然后他就更难过以后，他又继续更堕落，然后继续喝酒，嗯。可是后来呢，他就去参加了 AA， 就是戒酒协会。嗯，然后在戒酒协会协会也遇到了一些 不会遇到一个人，隔天去协会这人居然不认得他。 不是，那是刚刚那部电影。对，然后就这彼此的角色以后就给了他，他突然发现他虽然的画画的笔触没有非常非常的好看，嗯，没有很漂亮，嗯，可是呢，就是因为他喜欢那些低级笑话，还有他的观点很 edgy， 特别， 对，很特别，然后甚至有些人会觉得很冒犯人，嗯，因此而开启了他的漫画家人生，哦， 笑话人生， 笑话人生的画是画画的画， 谁都付不出。学会释怀，让过去安静下来。是你理想爱，他们说你下一接近的誓言不会坏，那爱的状态却不会永远都冰封了透明的存在，轻轻飘落下来。 杰伦再加上了阿妹张惠妹的不该。 本周呢，如果我要算就是最强强片，然后是预算砸最多的，也是一部爱情电影，那就是基努里维嘛。 我、这个真的是在强，有强打嘛，就是他们两个在一起演戏，然后又是这种好像很多对话啊之类的。 相较之下是蛮强的，所以我觉得这种很强档剧片，就大家可以自己去看，我们就不花时间介绍。这一部呢，今天最后是我想讲的这一部，也是爱情电影。然后呢，它叫做《哦，露西》《哦 ，Lucy》。 嗯， 这个发生的过程很奇妙，就是她是一个上班族，然后是一个也许已经接近中年的女子。 嗯， 然后呢，她有一天呢，被妹妹拜托了，被一个公司的妹妹拜托说，你可不可以帮我去上英文课这样子。好，然后说哈，英文课他就反正他去了，去了以后呢，然后就遇到了这个英文老师。这个英文老师呢是乔许哈奈特， 嗯， 然后这个英文老师呢开始就是用一些很生动、很风趣的方式教他英文。然后你知道这部片其实在讲的是文化冲突，当然讲爱情，当然讲文化冲突，会让我想到《爱情不用翻译》这部片。然后呢，日本人是比较内缩的，比较保守的。可是当你要学英文的时候，你必须要把嘴巴打开。 你要把心打开， 你不能像讲日文是可以把嘴巴闭起来讲的，对对对。可是英文你是要把嘴型全部都做到满，你才能发音发得好的。所以就乔许哈奈特就这样教他讲英文，然后用很多，比如说觉得他太紧张了，然后就会拥抱他，会抱，就 I think you need a hug， 然后就抱他，然后日本人就一开始会很。他已经不是亚美爹的年纪了，他已经是一个比较中年，所以他会那种尴尬或者什么干嘛的。然后还有就是，他一去的时候，乔许哈奈特说：“哦，那从今以后你不叫做你原本日本的名字，你叫做 Lucy。”然后会告诉你说 ，Lucy 是一个个性很开放的人，然后他就开始赋予角色给他，然后打开他的心。可是呢，他越来越开心去上英文课以后，没有想到呢，就是再去的时候，柜台跟他说：“哦， 老师离职了吗？” 对。那位老师离职了， 为什么？ 不知道为什么。于是他就找他姐姐去洛杉矶找乔许哈奈特， 我起鸡皮疙瘩哎 ，Lucy。 然后再，所以就是变成就是他跟乔许哈奈特还有他姐姐，然后在美国发生的这些故事。 嗯、 然后你可以知道这个女生她可能就是一个平凡的，然后也有一些年纪的，跟乔许哈奈特帅哥 是完全 年轻的 不同的类型， 大家是不会把她放在一起想说哇他们会交往或者他们会什么干嘛，真的很像另外一个版本的爱情不用翻译、我觉得 什么哦 Lucy 哦 Lucy。 就有以后，未必终点就有结果。陈世安抒情主打《你不是我的》。 当因为了解两人走到终点，再拥抱黎明，我们闭上多一点，相处多久了，呼吸最动你的，要是感情能拖延，你才不想说再见。我曾经很快乐，很深刻，才不舍再拉扯。你不是我的最后，我们谁能留着鲜血或谁？感情它越炽热越难测。

最高品位的音乐飨宴，九十让天空之城交响组曲。 We love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Go Unique Suzuki， 不断超越最独特的自己。Suzuki 集结旗下新世代车款，九月十五日起 ，Suzuki Go Unique Fun Driving 全国户外巡回展演活动正式登场。详细活动内容，快上 Suzuki 官方网站查询。Suzuki， 快听，这是什么歌的前奏？ 这是要送我百万奖金的前奏。每周六晚上十点，登入一期直播，参加一期金麦克，挑战听歌猜歌的本事，就有机会抱走百万奖金。 你也想要百万奖金吗？现在就下载一期直播。 大家好，我是小树。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每个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就在飞碟要登场了。如果你想知道所有关于台湾独立音乐的大小事，这件事情你千万不要错过。礼拜六下午三点到四点 ，Dream Voice 未来进行式。 UFO Shining Star， Shining Star， 我们是飞碟最爱主打星 SHE， 请跟我们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 92.1，苗栗中港新电台91.3。